呢啲你睇下。跟住之后咧就攞张相，就系将佢喺日本翻嚟嗰啲战利品咧，跟住去咗嗰啲咩地方，你 show 俾我睇啦。 唔系因为我想将嗰份快乐，即系咁讲啊，你去旅行咧，咁你使嗰啲钱，你嗰份快乐得自己拥有咧系唔值噶。 所以应该送埋俾我啦啲嘢。 系我送咗件 T 恤俾你啊。而家我俾你嘅好朋友阿攝啤住我，因为我冇一件阿攝嘅 T 恤俾， 因为日文好似好难揾咁样啊， 系啊， 有个攝字或者个周字啦， 冇周字啦，咁 难啲嘅， 下次俾心机咯，可能去其他地方会有 嘅，大家可以上我哋嘅社交平台会见到啊。 咁啊，呢一份快乐系有喺度嘅，因为始终喺呢一个即系过往呢个星期一个 trip 当中，你将累积咗3年嘅一啲期待咧，一次过摆翻晒喺入边咧，你的而且确会觉得哇，好充实啊！即系去咗好多地方，排咗好多嘢。其实好老实讲，我觉得系唔够嘅，一个礼拜系绝对唔够。我深信好多最近如果有去唔同地方放松啊、休息啊、旅行嘅朋友仔，都会觉得哇，一个礼拜系真系唔会俾你真真正正睇到哇！我放完一个长假翻嚟好正啊咁样啦。咁但系叫做使咗啲钱咁咪分享啲快乐俾你咯。 喂啦， 即系你冇得感受都有得睇下咁样啊嘛。 其实我觉得都唔系好大损失啦，就咁睇，因为有啲嘢香港而家都有嘛。 唔系，其实好衰嘅，我都觉得系嘅。即系头先我食饭嘅时候都同波成倾到一个问题，就系、是、今次再次去。东京旅游有一个好大嘅感觉，就係、是、有好多嘢都唔会再好似以前细个去旅行咁觉得嘩好新鲜啊咁样。即係例如可能一啲药妆店啊，或者可能一啲比较大型嘅嗰啲叫做超级市场，唔係超级市场嘅。 24小时百货囉。 係 ,24 小时百货。咁而家可能香港都已经开到成行成市。咁、可能今次嗰个 trip 都会觉得啊，咁呢啲嘢香港都有啦，有啲咩特别呢。咁反而以前细个就会觉得买嘢或者去行街系一种快乐嚟嘅。但係今次呢个 trip 嘅体验就係食嘢先係真係嗰个快乐囉。因为食嘢嗰个味道你係带唔走嘛。你喺嗰个地方先搵到㗎嘛。 啊、你买啲 figure 你香港而家都可能有得买啦。 係啊。 你而家去啲玩具铺已经有得订，喺日本即刻出，跟住寄嚟香港。係迟少少囉，但你都已经买得到啦嘛。 其实今次有好多战利品呢，好老实讲嘅，喺香港都会搵到嘅。只不过係喺当地因为而家 yen 平嘅关系，咁你计落好似抵啲，咁你个心态上咪会觉得开心啲咯，啊自己买抵咗啊咁样，但系即系自己辛苦啲就要抬翻嚟咁解咯。 因为以前听啲朋友去日本讲，去特别日本就买嘢啦，佢哋觉得好正嘅就系、是、首先日本先有，你香港冇，以前冇嗰啲咩代购咁多啦。 系啊系啊系啊。 第二就系、是。就算有得订翻嚟咧，个运费好贵嘅，即系买条牛仔裤、买嗰套衫，或者你订嗰啲真系嗰边限定嘅嘢， 系啊， 即系嗰个最叻嘅期间限定、地区限定， 系， 总之限定一两个字，你又觉得好似我要有噶，就好劲啦。 但系而家啲限定唔系限定嚟噶嘛， 而家嗰啲限定可能喺将军澳嘅商场都会见到冲绳限定咯。咁佢嘅冲绳限定点解会将军澳都有咧？咁系咪将军澳系冲绳一部分啊？ 可能佢出产地系冲绳限定咯，但系佢冇话唔运过嚟咁解。 系啊，生产系冲绳限定。 即系等于就系琴日讲紧嗰本音乐书咁样，以为喺日本先揾到，点、知你 我求其 喺 深 水埗 都 见 到， 揾到。 哇！咦，呢本嘢咁熟嘅， 咁所以翻到嚟你就加强。我嗰种觉得唉都系咁咯。 我觉得唔系做唔到嗰种从前的最初的感动系可以做到嘅。但系咧，你个门槛高咗，意思就系你要做多啲功课 research。即系例如，究竟我想买嘅嗰一样嘢系咪香港真系冇，而日本先有呢个第一啦。 系 第二就系同一件货品唔同地方都会有唔同嘅价钱。你能唔能？因为我嗰时去过就系、 是、 我真系其实呢句嘢嗰个道理嗰个。好睿智啊！其实好多嘢都系咁啊。 之神嚟嘅。 我嗰阵时去日本真系乱咁行，去到有一间铺头卖一啲中古玩具嘅、即系有啲譬如火柴盒嗰啲车仔咁，有啲我中意，因为佢系嗰啲联成，譬如同头文字啲联成。 系。 咁跟住我觉得啊，佢呢度嘅价钱唔系突然之间平到20蚊一盒啊嘛，即都系叫做 average 嘅价钱，你香港可能60蚊左右啦。但系我嗰下就会有一个即系资讯嘅缺乏，就系、是、其实呢一样嘢。 香港應該會有㗎喎。咁你就唔知道當地比香港平或者貴幾多。咁、你做唔到一個決定就係我應唔應該買。 冇錯。 因為你要買開你知道大家知道你要買好多可以買。 係係。 咁所以最終就行成間鋪之後呢其實係乜都冇買到嘅。 係啊，我今次都有呢個感覺、啊。 所以你除咗要 research 香港同日本邊度有得買之外咧，你仲要知道個價錢。你有個價錢，你做對比，你先知道你抵咗，你先可以落到個決定就是、我要買。 係係係啦， 要有呢啲嗰個所謂門檻高就係你要事前做嘅準備，可能會多啲咯。係， 所以今次。真真正正令到我感觉是自己去緊旅行的一些行程呢通常都是一些体验类型的多啦即例如是什么呢例如因为我老婆很喜欢小动物的关系啦我们去了几个不同去动物园又有去一些动物 cafe 又有、其中一间是去这个猫头鹰 cafe, 咁、你想象一下一粒钟的时间你比二十几只猫头鹰围住， 觉得自己哈利波特咁， 好似哈利波特咁真系。但系嗰个体验系独特嘅，因为你喺香港揾唔到，同埋啊，你会发现原来猫头鹰就系一种咁嘅生物啦。因为嗰个啲职员会好耐性、好细心咁话俾你听，即系佢唔系好似开间咖啡，你走嚟摸我啲猫头鹰啦，好正噶咁样。佢唔系咁嘅，佢系会话俾你听一啲猫头鹰嘅特性，你应该要点样同佢相处，佢先会舒服，佢先会开心。咁、嗰个体验就系你会觉得啊，原来。我要咁样去同佢相处，你识得尊重佢，佢先会愿意企喺你嘅手上边 即系你好似经历完之后，你了解咗多少少关于猫头鹰 系啦，有啲嘢攞得走咁样咯。咁嗰一粒钟就算你真系冇嘢做噶，其实你真系坐喺度望住只猫头鹰，佢企喺你嘅手臂度就咁一粒钟，你 hold 住只手唔好喐。但系系呢个体验系独特嘅。咁另外有一啲独特嘅体验就系、我发现我更加确信自己一个系宅男。宅男都好紧要，越大越宅男， 合理啊！ 因为 有钱啊嘛， 尤其而家香港咧，咪少咗好多打机嘅地方，嗰啲机铺啊，即系以前细个我哋好多机铺噶嘛， 同埋商场有噶嘛，以前有冇啦？ 而家就真系买少见少嘅机铺，咁但系始终喺嗰边仍然有好多机铺啦。咁我终于做咗一样我想做好耐嘅，就 系、 是、 揸 GTR 打高达 哦。 系啦，唔系平时香港大家打开嗰只，因为而家香港都有高达打，但系佢哋打啲系唔系坐喺个驾驶舱度，好似个驾驶员咁噶嘛。咁、但系日本有一只就系好似个，真系佢拟真得好紧要，你坐喺个驾驶舱入边饰演一个驾驶员去揸嗰部高达咁。 有几个 screen 围住你嘅， 系啦系啦，包围住你，咁然后你个头180度咁样拧嘅，成只猫头鹰咁样拧180度先睇得晒嘅啲嘢咁。 咁你老婆一定好中意你啦，成只猫头鹰噶嘛。佢、 okay、 又好中意猫头鹰咖啡， 所以你明年佢中意我啦。 哇！你成个猫头鹰咁啊！ 咁于是乎呢、這个喺香港冇得玩嘅一啲小玩意啦，咁我喺嗰边终于叫做体验过啦，咁啊开心过啦，就带走咗个回忆咯。 系啊， 同埋嗰度有好多中古店啊，我好中意行啲中古店就系、是。佢有各式各樣嘅中古店，乜嘢都有。佢分曬分門別類，可能一個商場入邊分門別類有曬唔同，即係可能有袋嘅中古店， 哦、 有簡單啲嚟講，即係賣一啲二手嘅物品啦。咁但係 衫啊、玩具啊， 乜都有嘅。咁但係佢哋嗰個保存嘅狀況就好好嘅。咁但係亦都同時間好簡單，就係佢保存得越好。嗰啲嘢就越貴嚇，咁但係有啲快樂就係叫做睇下都快樂。 哦，係。 我例如其中一樣嘢就係睇翻以前細個咧嗰啲 Game Boy 帶啊，嗰啲 嗰啲真係吸引，但你又唔會買咯。 係啊。其實我有一個衝動真係想買嘅，但係發現原來買回憶係好貴。系啊，原来你细个错过咗咧，你而家，哎，好想买翻细个嗰种快乐同回忆啦，但系原来系贵过你细个买， 同埋佢嗰个回忆嗰个正系在于你想象嗰个回忆啊，即系当你买一饼带翻嚟咧。其实你 唔会点玩嘅， 就算你玩，你觉得冇啊，唔同 感觉噶，细个嗰种快乐咯。 同埋你一定要喺咧嗰个铺头里边行晒出嚟咧，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嗰个画面令到你好吸引，就哇呢个系我回忆，呢个系我回忆，嗰个我回忆咁样，嗰个一嘢涌埋嚟嗰个感觉系劲啲噶。 系啊，同埋咧，我发现咧，因为我去睇嗰啲中古店，就系可能佢又系一间铺头，全部都系买一啲90年代嘅游戏嘅，或者一啲机种嘅咁样。我发现买个饼游戏带并不是最贵，最贵是你要买那个游戏的主机啊， 我已经系唔舍得得好紧要，因为我发现原来你买一部旧嘅以前你拥有过嘅游戏主机，同而家你买一部新世代嘅游戏主机嗰个价钱系差唔多嘅时候咧，咁我就放弃咗呢个念头啦。我亦都后悔点解以前搬屋嘅时候掉咗细个嗰啲游戏主机咯， 我全部留晒喺度啊，摆到唔知做乜啊，但一路都唔舍得掉啊。 哎呀，你早我早知问下你啊嘛， 即系譬如家用机有啦，第一代系三四代有啦，跟住手提游戏都有薄版咯，嗰阵时。 哎呀，我 有薄版 啊，蚀咗啊， 仲有喺度啊。 我早知照买嗰啲带，跟住然后咪借部机玩啦。 系咯，你唔问我。 系咁，但系亦都即系呢个系真系大个会发现啊，真系行翻呢啲嘢，睇翻细个。一啲你好想擁有嘅嘢嘅時候啊，其實都係一種快樂嚟嘅。其實真係得個閒置嘅嘢，我老婆仲問喺度係咁鬧我話：點解你唔買啊？你唔買我同你行嚟做咩？好嘥時間啊！咁但係其實佢又唔係好明白我哋呢啲男人就係咁啊嘛，即係有啲嘢就係你睇翻都覺得啊好開心啊好滿足啊咁樣咯。 哦，係啊，同埋我嗰陣時去自己去啦，或者朋友去幫手買嘅時候，都係去到玩具鋪咧。 嗯， 喺鋪頭睇嗰個。个震撼感强啦，但系如果买翻嚟净系单独买一只咧， 好似 figure 咧，系好唔知为乜噶。所以我嗰阵时最终点解乜都冇买到咧，就系我觉得一系唔买，一系你起码买一套翻嚟。 哇， 系啦，即系譬如你有嗰一套，其实有啲好难噶，譬如你 One Piece 咁样，你一系咧就唔好买，一系咧你起码买几个主角嗰几只翻嚟摆，佢哋鬼灭都系一系你唔好买，一系你起码买几只，咁你摆喺度先好睇喺屋企。如果唔系你单独一支喺度咧，系有少少。系有少少寡嘅， 我老婆都系啊，佢买 figure 都系一系唔买，一系买一套噶嘛。佢嗰啲纸箱人一买就买咗三四只啦。佢将佢之前 miss 咗嗰几年嗰啲特别版咧，因为纸箱人佢每年都会出一啲特别版嘅公仔嘅，咁佢就一次过买翻2019、2020、2021同2022翻。个我话几好啊，你都冇 miss 过任何嘢啊，其实 买翻晒啊，几 好 啊， 一次过买翻晒啊，咁样 系啊，即系呢一样就系、是，所以最终就会令到我点解可能去啲 trip 最后乜都冇买，就系因为我知一系唔买，一系买一套，即系呢种叫做咩咧？嗰种少少强迫症咁啦， 系啊系啊， 但系当你知道如果要买晒好贵咧。咁你索性就唔买咧，最后其实系咩都冇啊，两手空空咁样翻嚟噶。 但系要衡量咯，我发现多一个技能就系佢哋执夹真系好叻咯，即系因为我带住两个大夹去咧，其实去嗰阵时候咧已经系满咗六成咁样啦。跟住然后我谂住其实买完啲嘢翻嚟一定唔够摆噶啦，我已经不停咁话其实真系摆唔到啊，不如唔好买啦咁样。跟住佢话唔系啊，你信我啦，真系够位啊咁样。我谂你话够位够位咯，最多之后买多个 keep 啦吓咁样。啊好嘢喎！佢翻到去又真系执到个 keep 出嚟，跟住然后又塞得晒啲嘢入去咁。嗰下又覺得哇，技能生發現啊咁樣咯。 冇，你為咗呢啲童年回憶啊，或者你為咗呢自己中意嗰啲咧，呢啲其實回憶曬嚟，好多都係為咗儲落去。 真係， 你真係咩都做得出嘅。但係聽你頭先譬如講嗰啲 Game Boy 帶咧，嗰種諗翻好開心，但係知道而家又好現實咧，係有啲有少少苦澀喺度啊，我覺得嗰種。

故事已完美，但伤口仿似你预约。 凌晨独自特别想你，然而寂寞是我跟你。I just want your love, I want it, I want let go。 得 lost 过后的日子，仍带着你送给我的戒指，是我太眼浅，不可以与你相见。只得我一个思念，只得我一个思念。看着你已经失去爱恋的心，怎么我奋不顾身？一早应该要分，不想再忍，不想再等，敢于放手，孤身去走，放弃与你交缠，不再为你失眠。一切有次结束，世界分离，一切告别也许化作启示。 I can carry what I want. Yeah, I know that. Every time I'm being alone, I feel lonely. 每当我再次遇见你，提醒我故事已完美，但伤口仿似你预约。 凌晨独自特别想你，然而寂寞是我跟你。I just want your love. 转变太快 Girl I want your love， 却得到你给我那十戒，或者都始终要放弃，却担忧我仿佛被占领，留给风景都是你，吓到决心不是你。让我失眠，让我纠缠，让我讲，别再拖延，别再想念，让你后悔，别到头来说你也想念过我。 Even I got what I want, I feel only with you.Seems to be pointless， 缘分来不要后悔，我该也要后悔吗？离不开你，却后悔珍惜过你。 张曼之 Lils I can get what I want。 而更重要的其实并不在买嘢消费当中，是在于你能够留意多些生活当中的细节。 速动是我特征，流汗或是气候，眉头亦有预感，你赴会透露，人逐寸感受入去撩动我，藏在七孔中的敏感就贴近就放松，明明想张开的脑筋、哦、一粒星一首歌也会叫世界变质，把你一生用高温一次透彻，解开捆绑心的粗带，最敏捷的情人才能跳过你的崖，张开双手才能拍进我的怀，前来闯跳的风大，前来天生的冰块，去到很夸张的姿态，冷呼吸轻触感，推开拉链的声音，揭起一千种高山，灵感嘴边黑素筋。日开日熄的街灯，交叉彼此的基因。潜入去，撩动我，藏在真空中的敏感就贴近，就放松。明明想张开的脑筋，呜。一粒星，一首歌，也会叫世界变质。把你一生用高温一次透彻，解开捆绑心的束带，最敏捷的情人才能跳过你。Oh, oh, oh. 当你个人少咗一啲外间嘅骚扰咧，你会对身边嘅事物系敏感咗好多好多噶。但系有陈慧璇啊，高敏族。But I guess we can choose what we want to attract, right? Every time I swipe my phone, I skip the red dots. It's probably just me, but they give me bad thoughts. Swimming in my bathtub, chilling on the seesaw. You got the blind face, get out of my way. Hong Hong Hong, sick day for them. 找灰尘，点点雪眉梢，驱散寒烟逼近，走几步发都走快烂，短信多晚饭，我身行巨影，一场整哑人，丧失一棍法，一扫赶走人。I got the power of the universe, silencio, profundo。预备出动模式 ，hocus pocus， 弹完追击，通通被吓着，谁人不看模式 ，hocus pocus， 原来一出到最记得甜话。 全部都冇睇到噶。滴滴滴，秒针都上手，常有过百垃圾电邮，滴滴滴滴不走追究，无暇迎接万个对手。晒太阳跳张泳姿，怪信号照样搏命跟住，跌断连线，仍有伏线，无谓自荐扰乱睡眠。房间充满坏气场，都想找我做对象。我想 黑女影，开场走灰尘。一坑食世纪，同时全然瘫痪。 赶走乌蝇，驱逐劣币，如何至擅长？ 无身行巨影，一枪整哑人，手执一棍法，一扫赶走人。 I got the power of the universe, silencio, profundo。预备出动模式 ，hocus pocus， 弹完追击，通通被吓着。谁人不看模式 ，hocus pocus， 命令一出到最记得甜话吗？由世俗撩动心花，先要自己被物种。麻烦人听见就要暂时别说话，流浪们听见就要就回避我吧。谁都也值得去放空吧。 Silencio, perfecto， 预备出动模式 ，Hocus Pocus。 有阿 Muff 邱彦彤 Silencio， 不怕寂寞，沉迷手机就过。 讲真噶，啱啱呢个礼拜，我除咗用部电话睇地图，我系冇睇嗰啲短信噶。 票单人去北非看骆驼。读个报名上电奔波，就算搬家困扰自助，未叫手足协助，越来越无耐性，供谁或谁扮任性，我对着镜举杯祝酒致敬，我路不 用你尊敬途人被清空多洁净，不怕寂寞沉迷手机就过，喜欢孤独别怕人来找我，订票单人去北非看骆驼，读个报名上电奔波，就算绑架惯了自助，未要手足协助，但却别人亦遗下我，别来扮诚意情扮帮我，那是你为了 feel good 想拯救我，门闭着过生日也不错，闲杂人都不必渡河，不怕寂寞流连企房就过，喜欢孤独像恶灵缠绕我，就算将来有肿瘤要摘除，读过来医院就办妥，换个假名到处订座，叫天煞孤星可以吗？我不怕梦寂寞伸出佛陀，六根清净比起给院里前身好过，不怕寂寞流连企房就过，喜欢孤独像恶灵缠绕我，在我身旁这刻逼满熟人，大概谁都很羡慕我，若我敢讲更爱独坐，未够感恩仿佛很折堕。 有 Gareth T 国际孤独等级，其实呢一种孤独系都几享受噶。原来冇人揾我都冇乜问题噶。 叛逆十六岁，矫枉过正没趣，风中翻简铺满天飞舞，朝阳光去。当天流行曲中。真小孩何时关起心房被怒走，闭上眼看见你背向我也会内疚，时光一去仿如小偷，失散青春忍痛分手，你与我这秒再碰上，青葱夜醒觉脱去歌声抹走感觉，站在红馆似当初拥抱自在地唱歌，呼吸中再寻回那自我，若是六十岁都需要发梦去，登山拐杖变作摩西鞋，向前不退，一生流行光，一世更闪亮，没抽奖那运气，今天你仍然笑亮，金碧辉煌还是只得分文伴我走，世态冷暖你也拒变作远线木偶，荡秋千会芳名千秋，闯过生关死劫出 六点新闻之前咧，我有关心妍嘅《再见关伟文》。 碎裂，现场有被清理过的痕迹。美、英、澳领袖公布为澳洲配备核潜艇的计划，被视为对抗中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批评美、英、澳推进核潜艇和其他尖端军事技术合作是典型的冷战思维，只会刺激军备竞赛，破坏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损害地区和平稳定，完全无视国际社会关切，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汪文斌说，美、英、澳三国核潜艇合作构成严重核扩散风险，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宗旨。三国声称将会遵守最高核不扩散标准，纯属欺世盗名，实际上是胁迫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作出保障监督，严重损害机构权威。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到 60% 左右，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25度，吹和缓日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早晚多云。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较早时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基督教坟场的交通意外，清了场一阵的了，现在一带是车多，车龙有待消散。另外沙头角公路石涌坳段是有路陷，近沙头角检查站来回方向全线封闭，比较多车一些。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和上西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域多利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大口环道挤塞，龙尾去到沙湾径。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多车，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咧，车龙排到去安定村，而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龙尾排到近屯门河。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彩虹道着陆街去旺角，同埋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喺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返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系罚款500万元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想说基本法， 一年20集，用相片去讲基本法嘅前世今生。 大家好，我系张瑞琪。我影低民航处总部，全靠一班专业的人员，香港才可以维持国际航空货运中心的地位。 为什么香港一处弹丸之地可以成为国际航空枢纽呢？背后其实和基本法息息相关。 想说基本法，逢星期二、五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三成菌围埋都是想开心的。 知唔知道咧？其实咩节日咧？即系其中一个节日啦，即系过嘅人系最多啊！ 生日咯， 唔系 鬼节？ 点解？ 死嘅人多啊！ 鬼节都可以嘅，但系我嘅标准答案系清明节，因为活人同埋死人都要过。 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制毒村老大林耀东开始怀疑赵家良是公安的线人， 而同时间主角缉毒警李飞亦开始怀疑赵家良就是自己的生父李建忠，究竟破冰行动的部署工作会不会因而功亏一篑？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大家好，我是 Sam 虚许冠杰，香港是我出世成长的地方，相信你和我都同样对这个地方有一份很深厚的感情，希望大家都会珍惜这个地方。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是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my pretty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 是啊， 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下次就笠上 暗恋交幻象， 波成，今日呢位嘉宾由佢参加比赛到而家，终于有机会同佢见面啦。 系啊，好多嘢都系自然发生嘅，就好似今日呢位嘉宾身边一班音乐人朋友都一样啫。所以我决定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咯。 苏家恩缘际会， 唔通呢啲就系缘分嘅安排？ 今日送音乐嘅嘉宾咧，由 Vienna 苏嘉欣嘅 Hi， 第一次送卷轴俾你啦， 好开心啊！ 這一句劲啊， 系呢一句咧， 系、就是、每次都话劲啊， 苏 嘉欣缘际会 哇 ，OK 嘛呢、這个系， 你请请下， 俾佢可以，你可以送咗俾佢先， 系啊，俾佢交接仪式啊， 系啊，攞上手望下，系啊，呢、這个礼物应该好过嗰阵候会唔会送嗰啲。 呢、這個真係好型喎！ 我唔記得，我送咗咩俾你啊？ 我嗰陣時係中意黃色，跟住咧我就收到一個種花嘅花盆，個花盆係黃色嘅。 哇！ 一定係一送嘅， 係一送嘅， 係一送嘅。 係啊，咧送嗰個咧係一個黃色包裝嘅顏色，入邊有64种顏色。佢系特登拣一个黄色嘅、啊， 我突然觉得我哋呢一个礼物真系有心好， 因为都同埋都系黄色啊，你见唔见到啊？ 真系啊，真系啊！ 呢、這个卷轴系啊，有黄色底嘅，呢、這个亦都我哋嘅同事 Carmen 写嘅手字，亲手写。 哇，好靓、啊， 唔系编出嚟噶，真系写噶， 真系人 系啊，你可以挂起佢啊。 咁你哋有咩参与咧？ 诶、我哋度呢句嘢咯， 多谢你啊！ 好好啊，因为两个人去度佢嘢，一个人去写， 因为佢第一个问呢个问题嘅人啊，因为好多人以为我哋写啦。是啊，但是当我哋每次讲完话系我哋同事写完之后咧，通常冇 follow up 问题啊。你第一个问，我觉得你问得好啱啊。 其实 咁你做咗啲咩？ 我真系唔介意写噶，不过我惊写完大家收嗰个会后悔啊。 可能就有特色啲咯。如果你哋写 非常特色， 系啊，就挂唔到啦，收藏嘅净系攞嚟。系啊，但系呢次呢一卷呢、這个 姻缘际会咧，我哋 brainstorm 咗好多，最后呢个系阿斌谂出嚟嘅， 系， 所以真系冇做嘢嗰系我啫，佢都有做，佢有乜谂嘅 ？Free rider， 咁啊，为咗你要有翻啲贡献，我睇下你点样踢落去啦呢个。 姻缘际会咪就系、是，因为就系讲紧其实系一啲你遇过一啲咩人啊，一啲缘分当中嘅东西嚟嘅，讲紧。咁所以我哋谂呢一句，其中一样都系想了解一下，就系、是、对于你嚟讲喺即系你玩音乐呢一段时间，有冇一啲人嘅出现真系姻缘际会之下认识？去帮你啊，或者一起 share 到一啲兴趣啊，咁样。 哇，宝成，你讲呢番说话嗰阵时咧，好似我上紧佛学堂。 系咪讲得好啊？系啊，我个人都好禅啊，其实 都系缘分。 系啊，缘分。 系啊，一切都系缘分嚟。 冇错。 系啦，咁但系对你嚟讲，即系出歌呢一段几年时间，有冇一啲嘅身边嘅音乐朋友都真系缘分嚟？ 梗系有啊。首先咧，今次呢一首歌咧叫做《二人新世界》啦。其实个创作嘅班底咧，都系一直合作嘅好朋友啦，即系有 Tommy 啦、何家明啦、乐欧啦、麦旋碧啦，同埋有 Louis 啦。咁佢哋系由我出道嘅第一首歌去到而家第三首歌都一直合作嘅、即系好好嘅战友咯。咁喺今年呢首歌《二人新世界》，其实曲风上面有好大嘅转变嘅。咁我都问咗好多关于佢哋嘅意见，同埋都想睇下到底我可唔可以突破可能之前一啲唱情歌嘅感觉咧。跟住佢哋就好好啊，好鼓励性嘅就话你试下啦，你得嘅，即系你咪做翻你自己咯。加上呢首歌咁开开心心，因为原本个 demo 咧系好有节奏感嘅，即系好有节日气氛，但系好隆重嘅。咁佢哋就啊，因为我哋转做轻快啲咯，等你可以唱嘅时候做翻你自己中意嘅舞台上面嗰个演绎，咁所以就出咗《二人新世界》呢个片段。 咁、其实呢几位朋友，音乐嘅朋友系最初点样认识佢哋嘅？即系 Tommy 啊、乐欧同埋啊、麦旋碧同埋啊 Louis 咁样。 最初咧就系公司嘅经理人咧安排我哋去见面先嘅。我记得咧，当时我哋就坐咗喺一间 coffee shop 嗰度，咁、就大家食 lunch 啦，可能。谂住个气氛超啲啦，点知咧阿 Tommy 同埋 Low Out 咧食得唔够饱，就吉咗我啲薯仔嚟食。跟住咧，我哋就 第一次见咗， 系啦，第一次见就话喂，你啲薯仔仲食唔食啊？咁样 毫不客气啊， 好似佢哋两个啊， 系啊，呢一个 好佢哋性格 啊， 系啊，食我薯仔话佢哋， 系啦， 跟住我就话哦。唔食啊！咁可能咧，我哋就咁就种下咗呢个姻缘际会啦。 因为第一次见大家都已经冇个隔膜啦，咁 系啊系啊系啊。 咁咪第一次见阿 Louis 同埋阿 Max 咁咧？ 阿 Max 咧就系我决定咗要做一首情歌啦，跟住我就见阿 Max 啊，当时佢就未系我嘅唱歌老师嚟嘅、我哋就纯粹可能见一见佢系作曲人系啦，因为佢同小云 系 啦。当时咧就一起喺台湾嘅时候就谂到嗰一首歌嘅 demo 嘅，跟住阿 Max 就话：咦，不如你试下唱下呢首歌啊！我都想你 feel 下，睇下个感觉啱唔啱。咁跟住我就喺佢前面就哼咗呢一首歌咯。第一次见阿 Max 咧，其实我觉得佢好似好有距离感嘅， 系咪有啲恶嘅感觉好似？ 佢唔恶，但系佢好严肃嘅感觉，系啦，严谨，系啦。咁跟住咧，我又啱啱入行啦，咁嗰阵时咧，我就面都红晒咁样咯。 但系有冇喺之后嘅接触当中，即系开始同阿 Max 接触得多咗，即系嗰个隔膜真系会渐渐打破，你发现啦，其实都系倾到偈嘅咁样。 有啊，佢好搞笑嘅，其实因为咧，虽然睇上咧佢系一个好严肃嘅人啦，但系咧。当你见到佢做佢工作嘅时候咧，佢嗰个认真，你觉得哇，好欣赏佢嗰个认真，同埋佢系一个太脾气超级好嘅人。即系佢见到你又唔做得唔好，譬如我唱歌啦，咁上堂啦，佢见到我有唱得唔好嘅时候，佢系真系好认真，嗰种认真系佢唔系同你讲嗱，你应该点样做好，点样做好，佢系会拆解我点解会咁样做。譬如啊，点解你发唔到个音咧？等我谂一谂啊。我谂你一定系冇呼吸啦，或者啊，我谂你一定系系咪有啊嗰啲叫咩啊？呼吸唔到，即系成日打招呼嘅咩？系鼻敏感，系鼻敏感，谂唔到添。跟住就啊，你不如试下又喷下呢一喷下啲鼻啊，睇下会唔会好啲啦？佢系真系会好细心咁样去根治我有嘅一啲小毛病咯，同埋我系未见过佢发脾气噶，系啊，佢系一个好傻更更好得意嘅人咯。 咁但係喺呢個過程當中都 feel 到嗰種嚴謹啦，咁啊亦都拍埋阿 Tommy lock out， 其實嗰個我諗做歌個氛圍會係好唔同嘅喎，即係可能係去練唱歌嘅部分，就好似啊每次一定要認真啲同阿 Max 一齊 go through 嗰個過程，點樣可以一齊唱得好啲啦，再進步啲啦。但係同 Tommy 同埋可能 lock out 佢哋傾偈嘅時候，又要好似轉翻啊佢哋兩個都係嗰啲 好 carefree 嗰啲 啊，冇所謂啊，坐喺個 studio 啊飲嘢食嘢咁嗰啲人嚟噶嘛。咁會唔會即係變曬可能做歌嘅過程都話啊，要成一個人嘅模式要不停咁樣轉變啊？ 我會覺得第一首歌合作嘅時候咧就會嘅，即係一人行嘅時候，一來係我自己都好緊張啦，新人啦，我又唔知道應該點樣去表達我自己對首歌嘅睇法。咁加上又有三位嘅監製，我又唔係話太熟佢哋啦。咁當時真係真係。可能在表达上面我都不知道怎样表达，表达得很保守咯。到去到第三首歌，即是现在二人新世界去演绎，或者我有些要求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真的一来熟落了啦，二来其实我觉得我们之间的相处是大家不如就直接一点，是有什么就讲出来你的感受你的睇法。因为在过往的两首歌去到现在第三首歌，其实我自己更加体会到的就是你要去表达一首歌，其实是表达紧你的灵魂咯，即是不单止是要唱到首歌好听，因为唱得好听的人大有人在，无论是我自己以前学校歌唱比赛去 busking 到现在大个咗去参加唔同比赛，或者试探好多嘅歌手，佢哋唱歌都好好听。但係喺表达个灵魂嗰首歌嘅睇法上面，我觉得係每一个歌手要去消化，同埋要一开始就好確实知道，哦，我就係要表达一首歌係呢一个感觉，我想咁样做，你哋可唔可以帮到我点样去做得好啲囉。係啦，就会讲得清晰啲囉，我觉得。 Okay。 有冇几时开始明白呢个道理，因为你啱啱你表达呢个諗法都表达得好清晰㗎嘛。 係呀，我諗係真係参加比赛嘅时候囉，因为当时即係参加 造星 啦，係啦，係一个好浓缩版嘅课堂。我好记得嗰阵时阿祖佢系入嚟即系帮手嘅一个导师，佢有同我哋讲就系你上到台上面，其实你唔好觉得你系唱歌咁简单，你成个过程系好似表达紧一个故事咁样，只不过你好你可以用你嘅声音去表达，但系其实你同样系表达紧一种精神咯。咁所以我觉得喺当时个学习上面就系、是、哦，原来我以前觉得做歌手就要唱好我自己嘅歌，我要记好，即系可能系提升个技巧上面嘅比较多。但系比赛之后见到好多唔同嘅导师啊、评判啊，甚至组员自己交换意见，就觉得啊，你唱得好，但系好表达唔到你啊，系啊，不如你觉得你自己系点嘅，反而会问翻。咁我嗰阵时都谂系，我系想点样咧？我点样先至系最 enjoy 喺个舞台上边咧？跟住到比赛完咗之后，我就觉得啊，我好中意咧，就系喺譬如喺啲商演啊，或者喺晚宴上边，我好中意大家好开心耶，干杯，饮完之后。听歌是开心咁样听，即系拍晒手咁样咯。因为咧过去嗰两年嗰两即系两首歌咧系好晚宴开始，耶饮即系饮啦，我哋请苏嘉欣上嚟，然后就我就好似将大家嘅气氛拉到好 sad 咁样啊， 放慢晒， 系啊，有啲唔好意思啊，你知唔知啊？嗰一下，所以我就谂啊，系我要搵一首开心啲嘅歌去唱。 哦， 咁但系去翻即系讲紧，可能以前最初真系未参加造星嘅舞台，可能真系未正式入行嘅时候，我深信每一个歌手都曾经。喺細個嘅時候有一個幻想，有一個形象就係、是、啊，第時大個，我真係做咗一個音樂人，做一個歌手，我會係一個點嘅歌手咧。其實記唔記得以前嗰個俾自己嘅形象係點啊？同而家爭幾遠 嘅？我覺得有三個時期嘅，即第一個時期就是我參加歌唱比賽嘅時候，我老師就問我：咦，蘇嘉欣你想唔想做歌手啊？咁樣，我嗰陣時斬釘截鐵就話我唔想， 我唔想， 係啊，我死都唔做歌手啦。 有冇原因啊？ 有，因為我覺得我中意唱歌，但我唔中意做歌手， 即覺得係有分別嘅。 係啦，係啦，係啦，我中意唱，我中意嗰個係興趣，中意玩咁樣， 但唔使攞嚟做份工咁。 係 啊， 好大壓力啊嘛。 係咯，你覺唔覺啊？即係 我唔知道，我未做過歌手，我唔知道啊。 叫做歌手， 我答唔到你。不過我見好多都好辛苦咯。 係啊，係啊。跟住到第二個 stage 啦，我覺得就係做完幼稚園老師，做咗四年幼稚園老師之後，我開始覺得啊。原来咧，将兴趣变做职业都未必系唔好噶，因为我而家将我嘅职业，即我个职业都做得 几辛苦啊， 几成系啦，几成功嘅， 成功嘅，好嘅， 成功 嘅， 系啦，系啦，但我觉得我唔甘心，系啦，跟住我就觉得啊，我想试多啲嘢，跟住就踏出嚟，嗰一刻我觉得俾我自己嘅感觉可能系。因为四年间咧，我由一个好活泼嘅小女孩咧，开始变咗我要俾一种专业成熟嘅印象俾我嘅家长。 系、 开始我就变得好温柔个人，你哋觉唔觉啊？ 咁多位小朋友， 今日跳脱翻咯，可以 系啊， 系啊，而家跳脱翻， 系啦，而家跳脱翻。但系嗰阵时，我觉得呢四年的确系令到我入行嘅第一个感觉，或者我入行嘅第一个形象俾人。觉得就是啊，会是温柔啲， 沉稳啲， 系啦，沉稳啲嘅。阴公嗰阵时先26岁就沉稳。 咁呢个系第二个 stage 呢、啊這个 系啦系啦，跟住之后就去到真系而家做第三首歌。嗯、其实相距上一首歌隔咗一年噶啦。咁、 嗯、 我觉得呢一年入边系都俾我自己去谂下，我想。再落嚟嘅路系点样行咯？因为好似我头先讲去唱歌嘅时候，特别系去到唔同嘅活动啊，又得同人哋多啲接触嘅时候咧，我唔知点解我觉得好似唱得好唔带动到嘅气氛啊，即系未必系我自己最想表达嘅嗰一个感觉咯。即系我。嘅灵魂应该系好开心，我想大家都一齐开心噶嘛，咁所以就不如。去到今年嘅时候就去出咗一首啊开心啲嘅歌咁咯。 咁但系以往嘅歌冇呢种谂法，或者冇做到一啲叫 upbeat 轻快嘅歌，又有冇特别即系原因噶？ 有嘅，因为我自己中意唱歌嘅曲风，或者系我比较擅长嘅，可能就系啲爆发性或者啲情感啲嘅歌，系啊，所以就去咗嗰个方向咯。 会试过想变做谁，带着痛苦不安春醉，求可低给我药水，一饮下去会练成碎，也试过很渴作祟，流出寂寞眼泪，想贪求谁，想修成谁，由自己有七岁，没人是我，然而谁亦带着我，也想当主角，不过却又害怕跌倒，人之中。苦撑得过，你与我都似别人，盼待理解，且想从此得指引，留低多少缺憾，从中学习爱恨，温心再转，总可。没人是我，然而谁亦太像我，也想当主角，不过却又害怕跌倒。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金融市场保持活跃，经济重新发展。香港位置优越，系通往粤港澳大湾区同内地市场嘅大门。我哋会继续同世界互联互通。香港国安法让香港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制毒村老大林耀东开始怀疑赵家良是公安的线人， 而同时间主角缉毒警李飞亦开始怀疑赵家良就是自己的生父李建忠，究竟破冰行动的部署工作会不会因而功亏一篑？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song.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缘际会， 今日送音乐嘉宾咧，继续有苏嘉欣嘅。咁有你呢一首，头先我都讲紧一个好开心 upbeat 嘅作品《延伸世界》啦。咁我同阿斌咧都估下关于呢首歌嘅嘢啦。 我估先，因为我记得就系阿 Brianna 有讲过喺《延伸世界》呢首歌最初嗰个感觉，俾大家个感觉系节日气氛重啲。 嗯， 我喺度谂紧会唔会其实呢首歌本身系一只好有圣诞气氛嘅编曲嘅一首作品咧、哦？因为佢咁样讲，因为其实我喺度谂落。呢一隻歌嘅一啲 melody 嘅走法，如果用一个比较节日气氛啲嘅，好似係圣诞节会比较 make sense， 同埋嗰种大家都係好放松好想去玩嘅心情。咁但係可能即係后尾又再改一改嗰个編曲啊、改一改个方向之后，就变咗而家再轻快少少嘅一个感觉。 我估埋你再揭晓啊。 好啊。 係啊，我想估呢就係因为喺呢一首歌里面有一啲部分係即係哼唱嗰啲呼呼呼呼呼嗰啲声呢。唔知点解我觉得其实本身呢一隻歌佢已经係有呢、這个。咁加上头先你讲埋有节日气氛底，我觉得似系本身都有喺度，咁所以当去做呢一只歌，即使填咗广东话词都好，系即系轻快都好，其实都可以保留呢、這个，因为你开心嘅时候，有时就系会发出一啲声，即系我嗰个你意思唔系净系你本人，我哋人有时会 嗰啲开心， 即系嗰啲咧，即系嗰种，咁我觉得呢一个系保留咗佢本身有嘅元素喺呢只歌度嘅。好啦，我两个估你揭晓啦。 哇，波盛同阿斌你真系。音乐人啊！ 我真系我以为佢话你哋两个真系完全 估中 啊！ 我觉得佢劲啲，直合到系。 系啊，嗰阵圣诞节啊， 真系圣诞， 真系啊，真系嗰次我哋开会啦，我哋监制啊，老板们一齐听嘅时候咧，系觉得哇，真系圣诞播呢首歌不得了啊！ 系 啊，完全系嗰个感觉咯。跟住但系嗰阵时点解会拣咗呢首歌咧？一来系佢。一出嚟嘅感觉令到大家好开心，即系我觉得系啦，早知阿斌你头先咁讲就系嗰个气氛就系想系啊系啊，令人觉得哦一播个节奏就已经哇 放假啦， 系啊 咁样样， 冇错。跟住波成都啱啊，你话原本都有啊嘛， 系啊， 真系有噶， 系。咁但系本身佢嗰个系填词嘅部分系都系啊，定系佢会本身系嗰个 demo 有其他嘅歌词咁样俾你嘅咧？ demo 原本演唱个 artist 咧系 唱日文嘅，系、 哦、 啊，所以我唯一识得听就系个呜呜呜咯，其他我都唔知啲、哦，我都唔知系咩意思嘅。 好啦，既然呢个位咁好嘅，我唯一就系听得明呢一句，我就保留佢啦。 万一佢识日文，仲得了咧，成只都会留翻啦。 保留啊！ 咁但系即系最初期，其实点样去拣到呢一首作品翻嚟嘅咧？ 当时就我哋就收歌嘅，咁就向international 去收歌啦、嗯，所以就收咗好多唔同嘅语言同埋好多音乐嘅风格嘅歌。跟住我谂最主要即系公司都有问我啊，你想去系唱咩歌噶？即系都系向情歌嘅发展，定系你想转系一啲开心嘅歌？咁我就话我想唱一啲开心啲嘅歌。咁、 嗯、 我哋就 base 呢一个嘅方向，就去听唔同嘅歌咯。我记得嗰阵时都有好多有啲可能系小嘅 EDM 啦，有啲可能系小清新嘅歌啦，有啲就系啲即系 country 嘅音乐啦。唔、 嗯、 知点解大家都不约而同都举手就觉得呢一首歌好好适合咯，系、嗯、啊， 大概去收呢只歌翻嚟嘅时候系咩时间左右？因为其实我觉得有时系好关系嘅、 嗯， 即系你喺咩嘢时间点或者咩季节， 即 系 朝早12点定夜晚12点听 都有影响噶， 都仔细噶。 可能佢听晏2点就唔 系 呢只 噶啦， 系咪先？咁但系大概系即系我嘅意思系咩月份左右， 或者咩年份咁样？ 年份都有。 三年前已經喺度啦， 真係好耐，真係有成年半之前啦。如果咁講， 係、哦、 啊，係啊，呢首歌收嘅時候就年半前啦。咩月份呢？我推敲可能係九月、十月咁樣咯、 哦。即係秋天開始。 秋天係啦，係啦、啊啊，所以就揀咗有啲聖誕 feel， 係或者 合理喎。 個人係想呢啲節日就係想，我要放飛自我，我要去遊山玩水啦咁樣啊 嘛。係啊，真㗎，想旅行咯，同埋嗰陣時。即係除咗開心，就係想啊，都可以聽到有啲諗得遠啲嘅歌。 嗯，咁嗰陣時聽，即係你話大家個 feel 都覺得呢一隻歌係中意啦。咁但係你自己聽，嗯、除咗覺得中意之外，有冇一啲感覺或者一啲畫面，或者好似頭先你有啲 keywords 係旅行咁樣，有冇呢啲咁樣嘅嘢出現㗎啦、嗯？聽嘅時候， 有啊，因為我嘅興趣咧，除咗係唱歌啦、打籃球啦。跟住就係旅行咯，咁、 嗯、 我好想將旅行呢一個嘅氣氛擺落去，同埋嗰陣時因為仲未開關嘅，咁我就想不如我哋籌備一首歌，咁我哋撇去咗個聖誕嘅氣氛，但我都想有嗰個好似好跳脱、好活潑嘅感覺擺到落呢首歌嗰度、 嗯， 等人哋去幻想，因為嗰陣時未去得嘛，去幻想旅行嘅時候都多一份。都多份期盼咯，系啊。 嗯，咁后屘即系出现咗呢一个嘅歌词，系好想大家都有个旅行嘅期盼喺度啦。其实个编曲出嚟先啦，定还是份词出咗嚟，所以先觉得、嗯、啊个编曲我哋就咁样做啦。 编曲出咗嚟先嘅，系啦，编曲因为。我自己即系我都有听监制佢哋讲，就系如果要将一首即系比较平稳简单嘅歌去变复杂啲或者多啲嘅特色落去系简单嘅，但系要将一首原本已经咁丰富咁完整嘅一首歌去减翻淡咧，其实系。相对比较难嘅，咁所以我哋当时揾 reference 嘅时候，都可能系要指定、啊、我想向呢一个方向去走，所以系监制去编曲嘅时候，佢就要逐啲去砌翻出嚟啦。同埋因为呢首歌咧，原本系个作曲人咧系外国人嚟嘅、 嗯， 所以喺周旋呢、這、一个音乐可唔可以啲字减少啲啊？同埋可能某啲音延长啲啊嘅时候，其实佢哋之间都有倾咗好耐咯。咁、 嗯、 但系好好彩出到嚟嘅呢首歌个编曲就系做到。我记得嗰阵时 reference 系高白气球 哦， 系啦系啦，小清新好开心咁样，就所以就出咗呢个编曲。 OK， 咁啊，去到、嗯、即系录音嘅时候，都有阿 Max 去帮手去做一个 vocal 嘅部分嘅 training 啦、 嗯嗯。 其实头先都有讲到嘅，就系话以前嘅歌曲比较叫做 深谷少少嘅， 深谷 系啦，直头将个人扯到落去 谷底啊， 谷底嘅咁样。咁但系呢首真系一个好大嘅唔同嘅变化，会唔会喺唱法上都需要调整翻，同阿 Max 慢慢去揾翻一个方法啊？点样？喂、哎，死咯！以前真系唱开嗰啲好惨嗰啲歌嘅喎，点、算好啊 ？Max 咁样 系反而咧喺呢首歌咧喺技巧上面咧系容易过之前嘅歌好多，但喺个情绪个表达上面咧就要即系就要同老师去夹咯，因为呢一首歌又开心咧，又唔可以太开心，因为太开心就变咗儿歌咁，系啦，就太开心，但系又唔可能好平静，因为平静又带唔到嗰个感觉出嚟，咁佢就唔似以前去唱啲伤心嘅歌咁，因为伤心嘅歌，我哋比较容易去表达到嗰个好率直坦白嘅情绪，就系、好似讲说话咁样，去将啲字去讲出嚟，而反而唔系唱出嚟嘛。但系开心嘅歌咧，咁啊惨啦，因为又讲唔到出嚟啦，又唔可以太过开心啦。咁所以中间嗰个距离，我就要系咯，要同老师去夹咯。咁当时阿 Max 嘅建议就系话，你唔使好，即系唔使太紧张嘅，因为你都好清楚个故事系点样，个文字上其实你想表达开心之余，又有啲梦幻，又有啲期望嘅感觉，不如你喺个节奏上面，或者喺啲重音上面去做一个嗰个 rhythm 出嚟啦，而唔系啊你纯粹开心咁样，因为纯粹开心嗰感觉太点讲？太普通啦， 即系佢冇乜层次就凹出嚟，好似好，即系虽然可以系一种直接嘅表达，但我就开心完咁样，好似就 系咁。系啦，你唔知道哦，原来入边个歌词入边有咁多嘅细节位，咁我就啊，不如你试下系咯个节奏上边，睇下会唔会攞到得意啲咯。 咁对你嚟讲，要攞个节奏唱一啲有翻啲 groove 嘅歌，咁你需唔需要都要摸索下？ 要啊，要嗰阵时系作好多 notes 咯。 系 啊。 即系同埋录嘅时候，其实系咪个身体嘅喐动好似翻返去啱啱讲，我喺比赛嘅时候我做都讲，我你表演唔系净系唱，其实你成个人，因为嗰时比赛都会有啲可能少少剧场啊，你嘅身体 body movement 呢啲会唔会帮喺呢首歌原来录音嘅时候有呢啲系帮到手咧？ 会啊，跳到舞者咁样入边， 跳出晒汗啦，一停喺里边，我哋个头一定一转啊！ 好彩够阔就系个 studio， 唔系，讲笑，即系我都有啲。硬嘅一开始，但系咧就真系拘紧嘅。佢哋隔住个玻璃都话：哎呀，你唔使咁紧张嘅，其实都系叫你放松啲，不然好似仲紧张咁样嘅。 你话跳紧机械舞啊嘛，我都跳紧舞，帮佢 robot 啦，比较 kick 啲啊，所以系或者 popping 咁啊。 系窒啦窒啦，系技巧嚟噶嘛。 所以自己都唔惯啊，一开始。 系啊系啊，的确系。跟住佢就话：你咁不如咁啦，我哋熄晒麦啦，你自己喺入边嗰度。你总之你觉得。OK 啦，舒服啦，你先至同我哋讲，我哋先再开翻咪。佢就即系佢哋，我自己觉得佢好识得去揾一个我自己嘅舒服嘅空间，佢先俾我自己舒服，然后再去演绎呢一首歌咯。 咁监制因为有三位，即系都系头先讲相识咗好耐噶啦。咁Max vocal 上面系咪多啲？咁跟住咁 Tommy 同埋 Lock Out 咁佢哋嘅负责担当会系点样多啲嘅？ Tommy 咧佢就系前期嘅编曲啦。佢前期。同我夾嘅會係比較多嘅，因為可能喺我自己嘅想法啊，或者我同埋公司我哋傾完之後，我哋一啲諗法，咁我都會主要係同佢交涉比較多啦。咁佢都喺音樂上面俾咗好多意見我，因為你知歌手永遠都係中意將啲嘢諗到，我覺得咁樣就可以係咁樣噶啦，係啊，我都想做咁、啊，你俾多少少我啊，唔該咁樣。咁佢就。我覺得佢嘅專業係佢都係冇乜脾氣嘅，即係可能你都知道佢係佢會同我講我都好想做到呢個俾你，但係可能如果我加咗落去咧，首歌太過複雜咧，就已經係唔係你原本咁樣諗噶啦。咁所以喺前期上面，我會同佢傾得比較多咯。至於 Lock Out 咧，佢係一個好重要的角色，就係令到我喺錄音上面個緊張嘅情緒係減到最多嘅，因為佢。 本身就是那一种很有喜感的人。 是 啦，他很懂得去令到个气氛由很紧张变到放松咯，咁所以我觉得佢哋三个喺我录音上面或者喺整个音乐嘅创作上面，系真系俾咗好大嘅信心同埋自由度俾我。 咁喺填词方面有 Louis， 咁其实呢一首歌同佢去夹嘅时候，即系你又同佢 share 有冇话 share 咗啲乜嘢，去向住而家呢份词嘅方向嘅？ 都有啊，Louis 咧，我都要讲下啦，我同 Louis 咧又系即系。我哋私底下咧又系一齐玩嘅，佢同我哋成日都话我哋两个系好似嘅金牛座，但我哋两个又唔系好金牛座嘅性格。不过我哋去谂一啲方向嘅时候，譬如啊，我想一首歌，我想做得得意啲嘅，我想做一个系旅行嘅气氛嘅时候，佢就话OK。我即刻写一个俾你，不过我可唔可以系科幻少少噶？我觉得咁样 present 出嚟得意啲。跟住我就喂好、啊，我都想得意啲，我都想试下咯，冇嘢撞出嚟啫嘛。咁跟住到佢去写嘅时候，交嘅第一份稿，其实我一收到已经觉得，哇！我估唔到呢首歌可以演变成咁样，即系有一个好隆重嘅节日气氛，去到我想要嘅。嗰、那個好 groovy 嘅感覺，到落到 Louis 嘅手上，係又有 groovy 嘅感覺嘅時候，又多一點嘅可愛嘅少女情懷喺度咯。咁所以嗰份嘅即係歌詞，第一份歌詞，我哋唔係改咗太多嘅內容。咁係其實同而家真實嘅歌詞亦都係差唔多咯。 但喺呢份歌詞入面，我覺得佢係本身將一個旅行嘅概念咧，就慢慢演變成為直頭係一場好似一個冒險咁樣嘅。入面有好多好古靈精怪嘅一啲 scenario 或者一啲狀況，其實有冇一啲可能古靈精怪嘅嘢，都係你同阿 Louis 傾偈嘅時候有一齊去傾到啊，或者一齊亂咁拋一啲 ideas 嘅時候，撞到 OK 喎呢個。 有，同埋都要追溯翻咧，我哋好耐之前咧就我唔記得去海洋公園，好似我哋自己幾個朋友咧就無啦啦喺度玩咩估每個國家嘅首都叫咩名咁樣，係啦，唔知點解好有學術性喎，我哋啲溝通。跟住咧，我哋就發現咧，我同 Louis 咧係啲冠軍，即係我哋係真係答中咗好多。跟住我就問佢：，哇，點解你識咁多地方？佢話：係啊，我好中意睇呢一啲嘅，即係我好中意睇世界各地嘅嘢啊，即係好資訊性嘅人。我話：哦，我都係啊。跟住我哋去到呢一首歌嘅時候咧，我哋就一拍即合就话喂，我想去边一个地方得唔得？即系边个地方嘅边个城市啊？跟住佢就喂好啊，如果你玩水嘅话，你想唔想去喺法国啊？即系跟住佢就写咗 塞纳河 系啦，即系好多睇落去好细微嘅，但系其实我哋都真系唔知叮一声就好就去嗰度咯咁，好似我哋一齐都有得去。 因为摆一啲地方名啦，跟住同埋我觉得有趣有其中一个位嘅处理就系好讲嘢嗰啲，你加油啦咁样啫。嗰、那个有冇话呢一个嘅谂法系咪都系 Louis 佢点样样去 啊？ 写嘅时候就冇谂住系独白嘅，系啦。跟住但系录音嘅时候就喂，不如试下讲呢个嗰个 feel 会系点样咯。 哦， 系啦，就变咗咁。 系即系本身系唱出嚟，但系又试下另一个 version。 系啦，系啦，系啦。 哦，嗱咁啊，因为一路讲紧呢一首歌《抱缤纷》，亦都有一个少少冒险，有啲幻想感喺里边。 系， 所以喺到个 MV 嗰度嘅时候，就有嗰份幻想喺里边啦。 系 啦，即系嗰个嘅 plot 嗰个故仔又系点样样倾出嚟？ 咁咧，呢首歌嘅 MV 嘅导演咧，咁就 YB 啦，佢咧就系一个好可爱嘅小女生嚟嘅，系啊，佢咧创咗呢个MV， 其实我哋一睇咗个文字嘅时候咧，我哋脑入边都有好多幻想，即系譬如可能搭飞机嘅时候，我哋可以做即系一个点嘅演绎啊，跟住入边又会有鲨鱼会出现啊，到底我哋鲨鱼可以点样去 present 啊？咁加上呢首歌，其实原本上年我哋就已经安排咗一个 MV 嘅拍摄，系会同一个即系比较大型嘅一个室内 LED wall 嘅地方去合作一起做呢件事。咁所以当时去谂就系、是、好多色彩嘅演绎出嚟。咁但系因为有啲事啦，咁我哋就改咗个 MV 嘅拍摄嘅方法。咁跟住。YB 就啊，不如咁啊，既然我哋 present 呢个系咁特别嘅，又会有幻想嘅情节嘅时候，我哋可唔可以咧加啲例如美少女战士嘅桥段，即系礼服蒙面侠，因为呢首歌有啲冒险嘅内容噶嘛，不如我哋就拍一个礼服蒙面侠出嚟，咁 嗰個角色又或者會令到觀眾都會覺得啊好得意啊，嗯、會諗到係戰鬥啊嗰個嘅形象。 咁但係因為呢一個嘅故事亦都有一個好需要重要人物，一個男主角，咁點樣去揀選呢一個人去帶你去冒險去拯救你嗰個人咧？ 哈哈，犀利啦 ！Amy 咧今次好多謝謝高俊啦，佢就同我一起去玩呢一個 MV 拍攝啦。其實我同謝高俊咧係有淵源嘅，因為我哋、我記得我入行嘅第一年，我都仲未出過，當時咧就好有幸接咗一部微電影嘅拍攝，咁我就做女主角啦。佢就咁啱咧就係、做男主角，我哋係唔識嘅，即係第一次見佢就覺得哇呢、這個男仔好高啊， 高啊 但係其實我哋拍攝完之後咧，我哋係完全唔熟嘅，即係我哋又唔會傾偈，我哋私底下又唔會message 嘅問候，大概隔咗我諗半年到一年到嗰陣時啊，就係因為監製們啦，即係監製阿 Lock Out 同埋 Tommy 又識得佢，咁啊我又識得佢，我哋就一起出去打波，慢慢就混熟咗啦。跟住好多唔同嘅活动上面又见到高俊啦，去到唱完呢首歌啦，咁就要去揾一位嘅男主角。当时公司都有问我，佢话：咦，阿 B 啊，你会唔会有边一啲嘅朋友仔系演戏系好好嘅，而且应该会陪你去玩呢一套一个 MV，因为始终可能男嘅艺员，特别系男嘅艺员啦、演员啦，佢哋会有一个形象嘅。未必会个个都可以哦，佢出去啦，同你做一啲咁傻嘅事。咁当时我就谂啊，我一直都好想可以合作，而且我觉得会玩得好嘅。我脑入边就浮现咗谢高俊呢个名字、 所以就有呢个好有趣、好玩味、好重、好开心嘅一首歌同埋一个 M V 啦。咁、你都讲话即系想试下做呢一类型嘅歌。咁有咗而家二人新世界之后，今年嘅歌会唔会都做多？我可能有几首都会系开心啲、upbeat 啲啊？定抑或会系点个 plan？ 有冇话谂咗啦？ 有啊，有啊，其实系嘅，系会想做啲 upbeat 啲嘅歌、或者可能系。型格少少咯，因为都想有一个大啲嘅转变，同埋既然系变嘅话，就变得大啲啦，咁样系啦。因为我都有去谂，到底我自己，我睇翻个 playlist， 我自己依家会听嘅歌系乜嘢嘅歌？因为始终特别系潮流嘅音乐，其实每一年都可能会有好大嘅转变，加上呢近几年就更加系改变好大。咁、我自己其实个 song list 都不停咁转，即系正如我头先讲，我入行嘅时候。我听得比较多嘅可能系啲抒情嘅歌，伤感啲嘅歌，但系其实而家已经唔系啦，而家听嘅歌系嗰啲 boom boom boom boom 咁样嘅歌啦，即系嗰啲 要面啲自己啲压力啊，嗰啲情感啊，嗰啲咧， 系啊系啊，跟住我就喺度谂啊，咁既然系咁，不如今年又改变一下咯，转变一下咯，系啊。 好啊，咁我哋就会期待2023年啊 ，Brianna 苏嘉欣，除咗呢首《二人新世界》之外，之后会有啲咩歌啦？今日多谢你上嚟吓 ，Thank you。 快跌倒要换取，分分钟。 节目完结之前，听我有今日嘉宾啊，苏嘉宾嗱嘅派台作品叫做《二人新世界》，听日五点再见。